北京广播电视台九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土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在咱们北京的昌平区，有这样一所特殊的学校，叫做北京智光特殊教育培训学校。它招收的都是残疾人中处境最困难的群体，智残人。20年间，这个学校已经帮助了1080位智残学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校长王丽娟的付出与努力。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北京智光特殊教育培训学校校长王丽娟与智残孩子们的温情故事。20年前，他只身一人，用全部的积蓄创办了非盈利公益慈善机构北京智光特殊教育培训学校，填补了国家继培智9年义务教育后无继续教育的空白。因人施教，他悉心发现每个孩子独有的闪光点，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能，创立国内首家智障人艺术团，参加各种演出，让每个孩子重拾自信，成为舞台上的主角。为了解决学生们的就业问题，他卖掉了北京唯一的房产，创建农庄，自己却住在羊圈改造的小屋里。20年的摸索前行，这些特殊的孩子们又有了哪些改变？回首20年的艰辛过往，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感悟呢？本期人物空间，请听王丽娟校长讲述她与1080个智残孩子的温情故事。王校长刚刚当选了咱们的北京榜样啊，这个因为北京榜样这个评选应该是咱们北京市常年进行的这么一项活动啊，很多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咱们的这些各行各业的先进的工作者都会进入这个北京榜样的行列。王校长呢，现在是智光特殊教育培训学校的这个校长。一提到特殊教育，可能大家就会理解了，这个工作很不容易做。 这是一所民办非盈利的公益慈善的机构。 哎，专门针对那些 专门针对各培智学校9年义务教育再教育的孩子。 哦，就是说我们不是直接招收那个小朋友来去培养。 这么多年是以这个填补中国智障职业教育空白起步。 哦， 97年筹备，98年批准的。今年正好20年。 哎呦，一做就是20年。 一做就20年。 我以前呀也采访过咱们的一些培智学校的这些朋友啊，他们可能就说孩子从自己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可能会面临一些走入社会啊，或者说找工作呀什么这方面的这些问题哈，他可能到了一个是17、18岁的年龄，学习了一些文化知识啊，一些这个生存的技能啊，一些工作的这个方式方法，但是他要真的独立走向社会去找工作，还是挺困难的。 就是在普校我们很正常的孩子， 嗯， 16岁初中毕业。 对对对。 如果你将来要是考大学的话，你就要升入高中了。 对。 你要是属于就业，那还要上职业学校， 对， 各种中等专业学校。 所以咱们面对的这些孩子们，就是他需要一个进一步的职业培训。 咱们这9年的培训教育之后， 嗯， 实质孩子们文化课水平也就2-3年级。 对，他们可能接受的东西没有普通孩子那么多。 对，完了其他技能也没有，独立生存能力也较差。 所以咱们的任务就是给他们去培训一些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的技能。 他虽然在智商偏低，但是孩子们的感情需求跟正常孩子差不多。 嗯嗯。 而且他们自尊心更强。他们就怕看到社会那个冷眼呐、啊冷言冷语啊。 对。 对他们更大的刺伤。 对。就有的时候他可能到社会上以后去找工作呀，或者说。 谈不到找工作。 对。就是可能他没有地方感觉，诶，我出来以后好像跟学校里又不一样了，就是 无路可走， 对，很茫然的。 嗯， 所以您呢就把他们收入到咱们的学校当中， 对， 让他们继续的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对， 学校里边也会给他们一些这个工作的机会吗？ 学校啊，主要是一个走向社会的桥梁。 哦， 因为你大学毕业，学校也不能说我给你分配到哪儿。 哦， 咱们名牌大学也不包分配。 对对对，现在都得是自己到那个人才交流会上。 就是，对， 咱们学校管。 我们呢，就是目标招收各培植学校毕业的孩子， 嗯， 基本就年龄16岁以上。 哦。 后来呢，在昌平区呢，因为多年来没有培植学校， 嗯， 所以我们也没有那个当时是孤儿院，所以收了个孤儿班。 哦，嗯。 然后呢，又接受了9年义务教育的孩子， 嗯， 就从7-8岁开始， 哦， 完了这些孩子当中呢，情况比较复杂， 嗯， 里边有自闭症的孩子， 哦， 还有脑瘫的孩子，还有多动症的孩子， 嗯， 等等情况一些比较复杂，就是都是特殊需要的孩子吧。 哎，我们看到的一些介绍的资料里曾经提到说，您开始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是从15开始啊，无就是那个当没有的那个， 就是大纲没有，因为9年义务教育之后， 对， 国家就是空白了。 就是他，你上高中有高中的教育大纲， 嗯， 是吧？你这个如果说是培植学校，他就到这个 9年 结束了， 嗯， 哎，这个后边的这个教育大纲是没有的， 大纲没有，当然教材就没有， 嗯，教材也没有， 师资就没有， 嗯， 校舍也没有， 哎。 后续资金也没有，模式也没有， 嗯， 其他一系列的， 哎，规章制度啊， 什么 什么 的 法规啊， 哎，对， 就好像就是他那个9年制义务教育完了以后，就有点就飘 空白了， 空白了，嗯，啊，所以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空白来去创业？ 当时呢，我是接触了，培植学校9年义务教育孩子之后，接触了很多校长， 哦， 基本毕业之后就成了什么样的孩子呢？ 嗯， 家长离婚率很高。 嗯， 甚至达到70%-80%。 哦， 有的人从小就是孤儿。 嗯， 所以这等于家庭不要。 嗯， 对不 对， 对， 然后呢，学校停止了，没有在教育学校，学校不要了。 学校是毕业了吗？ 然后呢，这属于智力残疾啊。 嗯， 其实也跟那个智残一样， 就是他也是有缺陷的， 有缺陷了， 嗯。 然后呢，医院是解决不了这个缺陷问题的， 就是， 那医院也不要。 对，他长期的不能住院， 因为呢，你也没什么特殊的技能。 嗯， 这个年龄到16-7岁，所以你就业也是没人要，四不要的孩子。 哎，就是您发现了这些孩子，嗯，他有相当的一部分他在社会上， 他们基本就是锁在家里。 哦， 有的要丢了的话就很悲惨。 嗯嗯嗯。 所以我下决心 就针对这些孩子来给他们找一个出路。 嗯，我是那个插队。 哦， 后来上的师范学校，师范学校又考的大学， 嗯， 所以我觉得国家培养了我在教育方面的能力。 嗯嗯， 又出国工作了几年。 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帮助这些特殊需要的孩子。 哎， 九几年先先后后呢， 嗯， 在曼谷大学的成教学院工作。 嗯 嗯， 嗯， 还在香港的这个中文学院的成教学院工作过。 哦， 哎， 那您创建这个就是咱们北京啊这个学校的时候， 就拿来的这些钱。 哦。 开始办这个学校， 是在那个境外工作， 对， 积蓄下 奖学的钱， 然后来创办这个学校。 对， 这是哪一年的事？ 97年末， 1997年末， 对， 来创办这个， 对， 这个应该， 如果说是一个学校也好，或者说它是一个刚才您说了非盈利的公益性的慈善机构也好， 对， 哎，总而言之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机构， 但是你必须备案， 哎，对，这个手续好办，然后你还有一 手续不好办 哦， 找教委，教委说国家都空白，你怎么办？ 那当时 这么多没有， 怎么办？ 就反反复复的，领导需要审查，就写什么？完了找房子，住校舍， 对， 装修，到教委报批的时候，他必须你得具备准备有什么教材，你聘的师资的名单，然后你的住房合同，资金打入银行。然后你孩子们吃在哪里？完了你食堂检查，按照卫生局规定，冰箱、冰柜啊，什么锅碗瓢盆， 我的天！ 然后你宿舍，床上物品、教学的东西，都得备齐了，才得到政府的批准。 哎呀，我刚才理解错了，我以为是得先写一个报告， 不是， 拿着报告， 非常复杂的过程，跑了好几个月。 哎呀，这个实际操作还是挺复杂的。 然后呢？我在文化系系统工作，我们北京市要求民办学校的法人必须脱离原来岗位，我这样提前办的退休手续。 就是您那个退休是提前退休？ 提前办的，因为55嘛，我那年才50周岁嘛。 刚还差五年的时候， 对， 就要办理一个 提前 退休， 对， 然后您才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去。 我觉得下决心要帮助这些孩子，所以就按那国家规定，你让我怎么走我就怎么走，牺牲一切要办下去。 所以这个要去做一个事业，就是得下点狠心的， 按国家规定去办。 这个可能大家有时候想象不到这里边它的这种复杂程度， 一直跑到98年的6月28号批准。 其实说起来呢，咱们王老师啊是国内顶尖的教育人才，这个之所以去 过奖了 境外讲学，那么他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大家看来很羡慕的这样的一种 状态，严格挑选出去， 哎，对，就是从那样的一种状态，其实什么都不缺， 对， 然后也不缺钱，也不缺名誉哈，这个也不缺荣誉，但是呢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要把一切可能都要放弃掉了， 因为回来的时候嘛，国内正轰轰烈烈地搞希望工程，希望工程呢都是面对着贫困山区的，属于根本智力正常的孩子，只不过生活困难一点， 对， 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讲是暂时的，他们大家帮一下，他们就有很好的未来， 是， 可是呢，这个领域的孩子，大家还没有顾及到，所以我就下决心办一个智力残疾人的职业学校的这样希望工程， 对，给他们一个这个新的起点。 让他们有对生活的充满了希望。 没错。那么其实呢，在理论上您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和论证啊。我听说您有一个十节和方针，这是您总结出来的， 对， 就是办这个学校的一个。 这个是我这么多年吧总结出来的。说他们你在也没有大纲，也没教材，也没有模式的情况下，怎么能让他们接受这教育，能够改变自己的现状，提高生存质量。 对。 所以我就总结了，跟老师们在一起了。反正这么多年也接待了世界上各国的68个国家的这同类性质的一些专家。还有一些人权组织吧，完我就把不断的总结给他们，他说这个太好了， 是吧？那能不能分享给我们一下这十节和都是什么内容呢？ 十节和嘛，就是不断的总结这个办学特色，以人为本，因人施教。我们正常的学校是因材施教， 对对， 这个你因为他也脑部都是孩子们脑部上受到损伤，他的智商啊能力啊 都不一样。 都有差别， 对， 哎， 就是他不是说这一类的孩子，就说都整齐划一的。 所以你在教学上吧，一个人一人的评估，一个人人的设定教学的这个范围，所以我就总结了吧，特教和理论、理疗、康复相结合，你比如有些孩子行为的问题哈，然后个别化呢和具体相结合的实教，然后课上课下，校内校外、国内国外、家教、学校、社会。完了，教学和科研，培训和知识性就业相结合，然后呢，家长这个与这个亲子养老相结合，最后呢是我们的评估和社会的这个效益相结合，金杯银杯得了很多，但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是，所以这个十结合呀，这个它 很重要。就像您提到的这个和就业相结合，其实也为他从学校离开之后找到了出路。 学校毕竟就是一个桥梁，在他们走上社会以前，能够补充他们还不行的东西， 对， 完了呢发现他们的闪光点，放大他们的能力， 没错， 哎， 因为他们的人生可能也会很长，他不是说很短的时间内就走完了这个路，他要走可能几十年啊，然后后边的路他怎么能走得很长？ 不断地总结，他们呢，就像比如说咱们普校的孩子，大学也好，中专也好，毕了业就可以到岗位，实习上就可以转正， 对， 他们实习的机会没有。所以我们又办了一个爱心农庄，里边有果园， 就是自己创造条件， 自己给他们搭平台，这里比如采摘果园，从管理到秋收，种的玉米啊，各种蔬菜啊，让他们学会劳作，还有养殖，养鸡养鸭养羊养牛的然后还创办了艺术团，这都是咱们文化委批准的，接待演出了200多场，因为他们的能力表现特长不一样，所以让孩子们能唱的让他唱，能跳的让他跳，能干粗活的能干细活的都不同的分类。 咱们这个艺术团有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字，叫特奥天使艺术团。 对，因为特奥嘛，就是咱们运动会有个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对， 就是发扬这种精神，你行我也行，重在参与。 是。 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些孩子啊，他们天性善良，他们很忠诚，很坚守自己的岗位，所以我真觉得他们像天使一样，就叫特奥天使艺术团。 是，这些天使们在他们最初到学校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咱们去招收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状态？ 他们呢，基本我们都是9年这个培植学校毕业来的，来了之后呢，这些孩子来就是以进入职业教育来的，然后在这个之中发现他们不同的性格和特长，有的孩子就适合到艺术团， 就是他这里边也，咱也得说，也得是藏龙卧虎，是吧？ 这里头真的是人才济济，你像我们现在留校工作的顾松怀，刚开始98年入学去，他是连哭带闹的，也不会学习，也不会穿衣系扣，现在已经会80多种工艺，已经留校当老师10年了，孩子们管他叫顾老师，他特别高兴， 就是他本身毕业于这个学校，然后又留下来在学校里工作， 对， 后来的孩子们那应该算是既是他的师弟师妹是吧，也算是他的学生， 都给他起外号叫老顾，他可高兴， 所以这个就是他是也实现了自身的一种价值， 对，其实这些孩子啊真像天使一样， 对， 你不能说对他们有歧视啊慢待呀，你低估了他们，只要大家有爱心，给他们因人而异的培训，发现他们的长处，他们会得到一个宽松的发展， 对，就是他可能反应会慢，他的这个成长的时间可能会长， 你要鼓励他，你要信任他， 可能需要的那个就是难度更大，但是他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对他采取各方面的心理治疗啊，现在我们心理治疗还有这艺术治疗，农疗工疗，各方面结合， 就既是他的一种学习和劳作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治疗和康复的过程， 对，通过这样，原来从那个比较木讷呀、呆滞啊、不敢见人啊、缺乏自信呢、到现在一个个非常阳光的孩子，现在已经先先后后培育了一共1080多个孩子吧。 哇！ 我们通过了解，有80%的孩子在外边有岗位。也是有政府的相关政策。 对。 企业呢，也是很关注这个特殊残重之残的孩子， 对，就是说他实际上在这个范围之内，他在这个群体里，他可能还要更靠后一点儿。 他们这一生都需要社会的关注， 对，他可能这个更慢一些， 因为能力各方面的反应 是 确实就是跟正常孩子差一些，跟其他的比如肢残呐、盲残呐， 或者聋哑的孩子，他们都大脑正常， 对， 差一点。 所以这个要让他们，比如说首先能明白一些东西的时候，那就要特别有耐心， 大家要关爱他们。 这个也是，如果您在这个学生去走到这种岗位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去给这个接收的这些单位啊，或者是这个部门， 我们都集体的。你比如原来集体就业，在北京一家肉食厂，我们都给孩子离工厂附近租了一个公寓，有带队老师，早上给他们做好早饭吃，吃完了班车在门口接，十来分钟到工厂，中午那儿有专门的带队的车间主任，中午在那儿午餐，晚上下班老师饭做好了，吃完饭之后辅导他们，比如学电脑的，有看书的，讲故事的，就是始终是这种知识性的，辅助性的， 就是他们在实习，我们在辅助， 老师们要帮他们， 对，这是一个挺长的一个过程吧， 是在在国外叫支持性就业。 就是这个接收他们的工厂也好，或者说是公司也好， 对， 那么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给他们做后盾， 对，有单个的，但是我估计他们可能是很孤独， 单个的出去自己自谋发展，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就像家庭一样的集体的这么一种温暖的支持。 我们想通过各种尝试，还到社区，2005年我们从美国回来的一个张宇先生，给我们在全市首家搞了一个为老人服务那个社区敬老院，就老人不离开家，把服务送到每一家，我们当时在朝阳区的惠新里，孩子们服务得很好， 就是孩子们去为这些老人们服务， 对，给爷爷讲故事，聊天，奶奶们读报纸，唱歌，当时奶奶是需要上楼下取报纸取牛奶，小腿儿挺快的，完了就是超市买东西，因为现在超市买东西嘛，都是最后网络上结账嘛， 对， 奶奶这100块钱还剩了多少钱，奶奶你看，现在好像这个项目已经被政府采纳 就是他们其实可以胜任好多的工作， 因为爷爷奶奶嘛不歧视他们， 对， 非常理解他们， 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更 老人们更喜欢他们， 对， 这孩子们嘴儿也特别甜， 对， 我们原来有个女同学到那个奶奶家，奶奶年轻前啊搞过戏曲吧，戏曲演员，有很多配了漂亮的那个彩妆，完了就夸奶奶啊，你年轻这么漂亮，这么可爱呀，给奶奶说的心花怒放， 是，其实老人们其实正缺的就是这种陪伴， 老人也是老小孩， 对，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吧，可能他们在这个思维方式啊，在理念上， 儿女们都得是上外面工作很忙， 对， 然后呢又不愿意去敬老院，所以孤孤独独在家，他很需要， 跟他们正好一个互补， 对，非常好， 沟通起来特别容易， 所以这些孩子吧可去的地方很多， 对，就是您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开发这些， 我也是吸纳了很多，我们有智囊团，有理事会，也是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精英， 对， 提了很多好的建议办法，就是想方设法让孩子们社会承认他们， 对， 提高他们被社会的认可和提高他们的生存质量， 是，这样的话就是让他们的人生呢能够尽量的越走越正常吧，这个当然说你说完全恢复到常态啊，就是正常状态，那 为什么这个智力残疾它是在脑子里的问题， 是终生的， 它不像肢体残，比如说哪个缺胳膊缺腿人一目了然，肯定是非常马上看到了大家就引起同情和关爱， 对， 这个呢孩子们长得还挺漂亮，小模样还挺好， 是， 完了个子长得都非常标准，你根本看不出来， 是，一聊天可能发现了以后， 一聊天吧，比如一参加什么这个像辩论性质的，那口才就不行了， 所以呢 跟不上了， 就是他有他的短板，但是他也有他能胜任甚至说更擅长的地方， 要找他合适的闪光的地方， 对，这就是您最重要的一个教育理念，要因人施教。 对，我就想到咱们老北京有很多那种家传的那种什么风筝啊，泥塑，一招鲜吃遍天， 对， 你不一定具备那好，十个八个的， 对， 我经常跟孩子们说